希伯来书九章一至十五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里面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所发过的像，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罩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去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个表扬，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作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震兴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免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咁今日我哋好多好高興啊！我哋揾 Jenny 姊妹咧，同我哋分享呢個嘅題目，叫做活出更美嘅敬拜生活。將時間交俾 Jenny。 好多謝主席 Alex 剛才讀嘅經文都幾長下嘅，一共有十五節。亦都好多謝 Ivan 咧，同我哋另一首詩，嗰首詩歌叫做《神共我千般美》啊，咁樣咧都好配合我今日嘅主題嘅。好，未分享我哋今日嘅信息嗰阵时，求我哋一齐祈祷。全能嘅天父，感动人认识真理嘅圣灵，同埋爱我哋嘅主耶稣，感谢俾孩子呢一个嘅时段可以分享，可以将你嘅话语宣讲。求你而家就浇灌我哋每一个，俾我哋各人听得明，特别高抹孩子嘅嘴。我的心愿意的，我是毫无拦阻地将你的信息释放，帮助孩子和众人都明白，行在我们生活上。此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 OK， 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我就是主修这个儿童教育的，其中有一科呢，就叫做美术教育，目的咧就唔係叫我哋呢啲先生咧就做咩嘅大畫家，而係咧即係用圖畫做一個嘅引導同埋啟發學生去明白一啲嘅教學目的嘅。咁其中有一個嘅 technique， 有一個技巧咧，我好記得我個 professor 咁樣教過我嘅。咁呢一個技巧咧就係叫做 background first and foreground last， 即係呢個嚇先呢個。嗱 ，background first and foreground last。咁中文咧就譯做咧就係背景首先，前景就最後，即係咩意思呢？首先咧就係我哋要將個背景咧就上咗顏色先，等嗰個顏色乾咗之後咧，我哋先至再將嗰個前嗰個景咧畫出嚟，咁啊清楚啲嘅。嗱，或者俾大家少少嘅練習啦，好似呢幅咁樣，呢幅圖畫你見到嘅係畫邊樣先啊？個背景係乜嘢先啊？係啦，係咪啊？後邊嗰扎黃色嘅、金色嘅先，嗰個雲同埋太陽，跟住個前面嗰個景係乜嘢啊？ 係啊，個鹿同埋草地啦，冇錯啦。咁另外有一幅啦，呢幅多數人都知啦，呢幅蒙羅麗莎。咁你見到啦，嗱，咁佢嗰個主角嗰個前景係乜嘢啊？係蒙羅麗莎啊嘛。咁但係佢背景咧，係咯，背景就係嗰啲山水啊嘛。咁所以咧，我哋當我哋一齊嚟思想希伯來書入面嘅信息嗰陣時，唔多唔少，我哋都係採取咗呢一個技巧去明白嘅。啊，你會發覺咧，頭先啱啱主席讀嗰啲嗰個經文咧，前十節咧都有關於燈台啊，又台啊，又陳設餅啊，又約櫃啊，祭司啊，贖罪祭咁樣咧，呢啲咧都係成為咗成幅畫嗰個嘅背景啊。OK， 咁嗰個前景嗰個 foreground 咧，嗰個主角咧。就是襯托出之後那幾節講的主耶穌基督。希伯來書寫這封信的時候，他的對象就是一班信了主的猶太人，當時他們是正面臨內憂外患。內憂呢，就因為他們的信仰上就開始有離心，從即很想回去以前那個敬拜獻祭那個體系。外患呢，當然是那時候有宗教的逼迫，有羅馬政府的逼迫。因此呢，這個作者寫這封信的時候，他就包含了很多的勸勉、啊、有鼓勵、啊、還有提醒的。好像我們現在21世紀的基督徒一樣，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耶穌基督的救恩不止一次，是吧？但是當我們生活遇到衝擊的時候，我們的那個屬靈生活就是受到一個考驗。另一方面呢，也要留意到作者就很喜歡用一些字的、有更美或者是更完備的，在這裡例如有更美的祭司、更美的職份、更美的約、更美的應許，以及我們今天所提及的 更加美的敬拜的。今天我就想透過這個題目，活出更美的敬拜生活呢，在跟大家在四方面的敬拜生活層面呢，就是一個更新的角度，或者重新檢視一下我們的生命有沒有好像當初、作者在希伯來書裡所針對的信徒所犯的同一個毛病，以致到影響我們跟神的關係，好嗎？在四方面，第一方面，更美的敬拜生活，要活出一個更美的敬拜生活就需要更新的關係。很多人一想起敬拜就想起禮拜日的崇拜啦，我們有唱歌 有唱歌，有讀經，有祈禱，有講道，有飯食，但是我今天所跟大家所分享的敬拜生活呢，其實就是一個 lifestyle。 Worship is a lifestyle，敬拜是一個生活的模式，是一個生活方式來的。如果講到生活方式呢，就涉及的範圍就比較大一點了，是不是？有我們的思想、啊、我們做的每日的工作的決定、啊、我們的喜好、啊、即正如摩西以前在生命記這樣說，你坐在家裡，你行路，你起身、啊、還有你的門框那裡都要怎樣、啊、我的話語都要記在生命裡面嘛。那這個敬拜方式呢，就是從我們的關係開始。什麼關係？是跟神的關係開始。驟眼看呢，希伯來書剛才的一至五節那個的會幕的設計和會幕所擺的那些、物件呢，你會發覺有些是很華麗的，很 ornate 的包金的，是吧？金的、燈台啊、藥櫃啊之如此類。有些就很普通的 ordinary 的、有發芽的像啊、石板啊、麵包啊咁樣，咁樣同我哋嘅敬拜生活咧，就係、是、用廣東話即係話齋咧，即係冇乜拉楞嘅嚇。但係咧，希伯來書喺八章五節就話：他們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嘅形象和影像。第九章九節又話：那頭一層帳幕作現今的一個表樣，表樣之即係解咩咧？解預表咁嘅意思。十章一節就話：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兒、啊、本是不是本物的真像。原來呢，在會幕中所提及的一切的祭忌的細節呢，都是產生一個影兒的 作用、啊、即是一個的 foreshadow 的作用、啊、舉個例子，最近興打這個的、世界盃啦。世界盃你打球的時候呢，那個球員如果在個太陽燈光下打，即是操作那個、足球的時候，你會有個影的嘛，是不是？但是你如果那個球員離開了那個太陽燈光下，那個影就會 唔喺度噶啦，但係嗰個人仍然都係喺度控緊波，將個波盡量咁樣去踢入個龍門度噶嘛。嗱，雖然二十一世紀基督徒我哋唔需要獻祭啦，但係神嘅話係有永恆作用嘅。佢當初對以色列民嘅吩咐，其實咧亦都係對我哋而家有個教導意義。咁會幕究竟係乜嘢嚟嘅咧？咁我哋開始就將嗰個嘅 foreshadow 嗰個影兒講啊嘛，咁啊講下會幕究竟係咩嚟嘅咧？就不如咧趁大呢一個時候咧，同大家嚟一個嘅會幕一遊，唔係一日遊，係一遊啫嚇。會幕一遊嚇，呢個叫 tabernacle 嘅 tour。好，然之後咧，我哋就思想一下，從會幕嘅生活學識點樣我哋更新我哋同神嘅關係，好嘛？嗱，呢度咧就開始，點解要起會幕咧？出埃及記25:8，神曾經咁樣吩咐摩西，又當為我做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你們中間。會幕嘅一個目的就係神與我哋同在，住在我哋中間，好嘛？咁我哋大家睇一個嘅少少嘅一個嘅會幕嘅 tour。你首先一發覺咧，呢個會幕嘅位置呢度係冇睇到。呢個位置咧，其實側邊係有好多營扎住嘅。會幕嘅位置就喺以色列全個營嘅中間，嚇，代表咗神係佢哋嘅敬拜生活嘅中心。嗱，你睇到外面嗰個 fans 咧，呢啲嘅圍欄啦，圍欄咧，第一個與神係聖潔，佢又要聚隔絕。第一個就係用圍欄隔住，但係你見到係好高嘅，冇人可以攀得入去嘅，只係頭先嘅嗰道門。OK， 咁我哋第一個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嘅祭壇啦，呢個叫做外院。外院入邊咧有兩樣嘢，一個就係呢一個嘅祭壇。呢個祭壇嘅目的係好 practical 嘅啫，係獻祭，祭司嘅工作每日都做。另外一個這個就叫做洗濯盤，亦都係好 practical 好實在嘅，就係俾啲祭司喺獻祭嘅過程之中清潔，分別為聖做主嘅工。嗱，呢一個就叫做外院啦。OK， 咁而家咧我就到帶大家一齊去睇呢一個咧，呢一個就係叫做帳幕或者係會幕，分兩 part， 我哋第一齊入去行第一 part。第一 part 你見到嘅咧，就係喺右邊向北邊嘅咧，坐北呢度咧就係呢一個就叫做陳節餅嗰個嘅桌嗰個嘅台就喺呢度啦。坐北咁即係佢嘅對面，即係向南啦，係咪啊？南邊咧，你陣間睇到發覺咧，呢度係金嘅嚇，入邊成個會幕嗰個木板係用金包住嘅嚇。呢度咧嗰個陳節餅咧係有幾多塊啊？12塊，代表咧12支派。12支派咧，咁大家都係咁高咁大嘅啫，喺神嘅面前。跟住我哋pan過嗰個嘅鏡頭咧，就睇呢一個嘅燈台啦。燈台咧係一塊金作成嘅，其實望落去咧就好似個 Tree of Life 咁樣。你會發覺如果冇咗呢盞燈咧，其實係入邊黑蒙蒙噶嘛。但係有咗呢盞燈咧，佢盞燈反映嗰啲金板啊，哇！你入到去嗰下嗰個嘅光芒四射係好吸引。中間呢一個就係呢一個嘅香爐，香爐上面放嗰個嘅嗰啲叫灰咧，即係好香嘅煙咁樣嘅，就係代表一個嘅一個嘅禱告。一陣間我會再解釋多啲。呢個係第幾層啊？呢個係頭一層嘅帳幕。OK， 好啦，呢一個咧普通祭司入去，嗱呢一個咧再入去第二層咧就叫做至聖所啦，至聖所你會見到嘅咧就係有兩樣嘢嘅啫，但係而家佢呢度攞出嚟兩樣嘢，第一個就係嗰個嘅約櫃，約櫃入邊咧就係放咗有神同以色列子民立約嗰個嘅法板，有亞倫嘅法嗰個像，代表佢個權力啦，仲有就係瑪拿。呢個係嗰個我諗佢做 animation 嗰個人自己加落去嘅啫，其實係啲兩樣嘢。OK， 咁上面咧就係嗰個櫃上面咧就係有呢一個嘅基路伯，有神嘅恩典座。入邊你如果你記得嘅咧係冇任何嘅人造光嘅，係神自己嘅光噶啦。OK， 咁記得咯喎， 係咪啊？係呢幾樣嘢嘅咋，唔多啦，我都唔一一詳細講，因為經文話都唔一一詳細講，但我都會有少少嘅解釋嘅。OK， 首先咧就係翻翻嚟經文呢度啦。記得之前我講過啦，會幕係現今一個嘅表揚，即係咩意思咧？等於一個預表嘅意思。因此會幕裡面每一個嘅擺設佈局咧，都有象徵嘅意義嘅。哇！我哋就由呢一個嘅金燈台同埋陳設餅講起啦。約翰福音八章十二節，耶穌就咁話啦，佢話：我係世界嘅光，跟從我嘅就不在黑暗裏，必要得著生命嘅光。約翰福音四章二十八節亦都提到：我就是生命嘅糧。咁樣光嘅來源喺邊度嚟咧？生命嘅糧，亦即係要食啲乜嘢咧？嗱，原來呢兩樣都係神嘅話語而嚟嘅。原來我哋同神嘅關係需要更新，係需要神嘅光、聖靈嘅照耀。啊，神親自嘅照入我哋嘅內心深處。詩篇都有咁話到，一百一十九章一零五節嗰度話：你嘅話就係我腳前嘅燈，係我路上嘅光。嗱，試諗下咧，如果成個會幕入邊嗰個嘅聖所或者至聖所入邊係四面封密，如果係冇咗嗰個燈台咧，係黑蒙蒙嘅喎，就好似呢個圖畫咁樣冚棉胎咧，唔知道你哋細個有冇玩過啦？即係冚棉胎咧，自己玩呢啲嘅想像遊戲咧，即係如果你冇帶電筒嘅，你就話：哎呀，好驚啊，好驚啊咁樣啊嘛。但係如果你有帶個電筒，你嚇咁就好似定心咗啦，開心咗啦，係咪啊？咁事實上有陣時，我哋嘅生活入邊咧，都可能好多棉胎冚住嘅，可惜冇帶電筒嘅。有陣時係咪啊？嗱，又唔記得咗我哋嘅手機啦，嚇、啊、你嘅短信啦、微信啦、WhatsApp 啦，即係你唔知道有冇時咧，有一次你朝頭早起身咧，都有個咁樣嘅引誘或者衝動咧，即係尤其是嗰個電話嗰下斬下斬下嗰陣時咧，你就好想第一個衝動咧，就係、是、check 咗嗰個 message 先嘅。即係睇嗰個，睇下有啲乜嘢嘅特別嘅消息嘅，你就多數咧就唔會咧係有係去睇神嘅話語嗰度嘅，咁就咁啊死啦！一睇嗰、那個一睇入邊個信息咧，就俾成個信息就牽引咗啦，影響咗我哋同神嘅關係。當初個祭司如果佢冇咗呢一個嘅燈台，係幫佢哋喺個工作上咧，祭司好容易做錯事。我哋一樣，如果冇呢一個嘅聖靈嘅光照，我哋都好容易行錯，行喺一啲唔合神心意嘅事上邊。我哋要審視一下我哋嘅思想行為有冇真係去就呢一個嘅光。嗱，祭司每日咧就係將燈台上面嘅油要更換同埋補添嘅。同樣咧，我哋咧係每日都要喺同神嘅關係更新嘅，每日都要保持有呢一個嘅靈修讀經嘅時間。近排咧，我哋就教會推行咗一個嘅靈修嘅訓練啦。印象令我最深刻嘅咧，就係提醒咧，就係入邊咧就係話，當我哋同神有呢一個嘅關係嗰陣時，我哋係承認自己係罪人，悔改，相信並埋接受主耶穌喺我哋嘅生命入邊嗰陣時，我哋係有一個新嘅關係，我哋係神嘅兒女，神就係我哋嘅父親。這個都係好嘅。但是入面那個的訓練入面那個的作者那個的牧師是一個作者，他就更加挑戰我們，他說不單止是一個的兒女的關係，而且他更加是昇華到是跟神有一個的契合相交的關係。 Relationship 只是關係，但是 Fellowship 契合相交的關係，原來神喜歡呢我們跟他講心事的，傾心吐意嘅嚇，就好似我哋團契咁樣，你翻嚟團契，你咪好中意見到嗰班嘅朋友一齊係開心，係同佢係講嘅。可惜咧，好多基督徒信咗主之後，只係維持咗一個僅僅得救嘅關係，已經冇再一步去盡心同神有一個嘅密切嘅 fellowship 嘅關係。《貓狗神學大不同》呢本書，這個《貓狗神學大不同》有一本個作者是 Bob Shogren 和 Gerald Robinson， 他又提到貓和狗 對主人的關係，他們的反應呢都有什麼不同的。隻貓知道自己得救之後呢，他曾經這樣的低著頭，但是他就背著那個主人呢，就面向個地獄這樣說了，我不用落地獄，不用落地獄，這樣不用落地獄，不用落地獄，感謝你天父。狗就不同了，狗呢就是知道自己得救之後呢，他將他面向主人，他就說：哇，神啊，我喜歡你啊，你這麼愛我， 你本身就是愛了，不行，我要用我的一生精力，我要去追隨你，我要去知道認識你，哇，撲在你那裡，這樣這隻狗的關係就是用一生的精力去認識這個主人。嗱，不知道你們怎樣了，自從你們信了主之後，直到現在這個 moment， 你們的跟神的關係究竟像隻貓還是像隻狗多一點呢？OK， 與神更新的關係，除了每一天敬拜由個人靈修開始，我們亦都需要每一個禮拜都有這個的吸收這個靈糧。舊約祭司在安息日呢，將這些的陳設餅呢，是每隔一個禮拜，每隔七日安息日的時候呢，是換新的。嗱，利未記曾經有這樣記載的，每一個陳設餅的重量呢，就大概是半公斤。那我們說那裡有多少個陳設餅啊？是啦，十二個，那加埋就有幾多公斤啊？計條數。 六公斤。 六公斤，是啦。咁相等於咧，就係喺六公斤，即係相等於而家嘅乜嘢嘅數值咧？用個 bagel 咧嚇，當中我知道有姊妹中意食 bagel， 你知唔知有幾多個 bagel 啊？啊，真係食到好飽嘅，六十個 bagel。咁樣所以咧個份量係點樣啊？重份量嚟嘅，咁樣係足夠咧。是維持我們的下一個禮拜要應付的生活啊、挑戰啊，這樣我們的所有的精力啊。所以呢，我們呢基督徒呢就是很重要，每一個禮拜都要有這個主日的聚會 Corporate Worship 不一定在禮拜日的，有些教會呢他們是有禮拜六的崇拜啦，有些是在禮拜三啦，他志在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我們來聽神的話語，我們還有是跟弟兄姊妹有這個的相交，有鼓勵，有這個的關懷，我們有禱告，我們之後我們恩福教會還之後又有門徒訓練，不計吃飯那部分，有門徒訓練，哇，很精彩的，是不是？吃到你飽了，跟著你那一個禮拜是應付到你的需要。不可惜呢，很多掛名的基督徒，他們看重平日那個的教會的有些的聚會，不是崇拜咯，是團契的眾會，而且忽略了是主日的崇拜。他們會覺得，為什麼不去崇拜啊？哦，因為平日那些聚會呢，就我感覺良好一點啦，沒那麼大壓力啦，又沒那麼悶啦，不用聽一些的即很悶的講員講話啦，這樣。即是那些基督徒呢，是有時候很熱心的，如果有些講員好的呢，他就撲到去聽的，但有時候是忽冷忽熱的。在個事實上他們的生活，屬靈的生活是不穩定的，就好像我們的屬靈生活一樣，建立在沙土上，不是在磐石上。一個敬拜，更美的敬拜生活，我們需要透過靈修讀經之內，不要忘記的，我們是有禱告的關係。舊約祭司在會幕的香爐就代表獻給神馨香的禱告。儘管在聖所裡面，我們雖然有個幔子是隔絕了，但這些禱告的香氣是不會有地域的界限的。祭司除了獻祭之外，就是同人代禱，將自己和以色列子民的禱告都交在天父的面前。嗱，好欣賞我哋恩福教會咧，就有設置呢一個嘅禱告欄嘅。咁樣咧就呢個禱告欄俾我哋一個嘅提示，我哋可以將我哋嘅禱告放喺神嘅面前。我哋係知道神幾時幾刻係蒙佢嘅應允嘅禱告，或者係幾時幾刻都係唔蒙佢嘅應允嘅禱告。咁我哋更加明白神嘅心意。我哋係好實在、好具體地做一樣嘢，係神係中意嘅。咁喺呢度咧，我就想 鼓勵大家弟兄姊妹下喺禱告入邊下功夫。我自己本人都係學緊嘅呢一個，就係唔單止星期日呢一個一個鐘頭嘅禱告良辰入邊學禱告。我好希望咧，弟兄姊妹咧就係喺個程序表上咧，將呢個禱告咧平日都記住，放喺心入邊，就唔係翻翻屋企咧就將個程序表啊劈埋一邊嚇。講到呢度，其實我都好慚愧，因為咧有一個我係因為我工作需要，我係通常都係第一個知道其他弟兄姊妹發生咗有啲乜嘢嘅禱告嘅佢哋嘅事項啊，佢哋嘅 update， 其實我第一個知道嘅。咁啊有陣時咧就我嘅嗰工作咧就係做 update 嗰個嘅程序表。我發覺有陣時我會去到咁嘅地步咧，就係我當我更新咗事項之後咧，就完成咗我個份內工作啦。但係咧，我就冇將嗰個嘅更新嗰個事項或者嗰個弟兄姊妹嗰個名字真係擺心嘅放咗喺個心入邊，即係完成咗工作咯嚇，應付式，我個侍奉就變咗應付式啦，變咗係形式化咗啦。彼得書有講過。各人不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所以我們希望這個的操練就是將我們的禱告事項不單止是星期日，還 是放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所以更美的敬拜生活是需要更新的關係，不單是形式上的表露，而是跟神契合相交，以及與看看我們在神的話語和禱告生活開始。更美的敬拜生活，除了更新的关系之外，还需要更新的方向，更新的侍奉方向。一提起侍奉，就很多人就想起教会的不同的职务啊、岗位啊、但是我在这里讲的侍奉方向，就好像保罗所提及的标杆人生这样的侍奉目标，其实是终身制的。今天所读到的经文里面提到祭司的职责，那为什么需要祭司呢？因為人與神的會面不是好像人和人會面那樣隨便簡單，神是聖潔，不可以侵犯。聖經講過話，沒有人能夠可以來到神的面前存活，因此選立祭司是為是作人和神的中保。一般的祭司，那時候舊約的憲制有一般的祭司，亦有大祭司。一般的祭司做的工作呢，其實每天都是重重複複的，但大祭司就不同了。好像剛才如果你記得的，大祭司呢就是在贖罪日那天呢就擔當了很重要的角色，是為整個以色列民族包括他自己在贖罪日那裡將自己和整個以色列民族的罪都向神求寬恕，希望藉此的機會呢是重新更新了神和人的關係。今天沒有時間講贖罪日那麼多的細節，但其中一個的高峰呢，就是呢大祭司呢是獻祭的時候，首先呢他是將獻一個公牛呢就是獻作燔祭，這樣呢是跟自己和家人贖罪啦。然後呢就用抽籤的方式呢就抽幾多隻羊呢，我想問你們記不記得抽籤方式是要抽山公山羊獻祭的，是兩隻，一隻呢就是獻祭的，就將那隻獻祭的羊呢就是鋸了，然後呢就流血啦，血和那個的之前那個燈台那個香爐的煙呢一起帶入去至聖所那裡，這樣哇很多煙這樣就禱告獻祭，那就將山羊那個血呢對著那個的施恩座灑幾多次呢，灑七次，因為七次是代表完全的。咁樣咧，咁如果呢一個嘅舉動係合乎神嘅標準嘅話咧，咁神悦納成個以色列嘅人嘅禱告嘅獻祭咧，冇錯漏嘅咧，這個祭司就OK 啦。如果萬一有啲咩差錯嘅咧，神就會咩啊？就會擊殺佢啦。嗱，要留意嘅喎，你睇下呢個袍咧，祭司呢個袍咧，佢係好 practical 嘅，好實際嘅，因為佢個外袍咧，佢個下邊呢度咧。有少少嘅呢啲石樓嘅鐘嘅，咁目的係乜嘢咧？就係、是、咧，當我祭司喺度獻祭嗰陣時咧，叮叮叮叮叮叮叮咁樣咧，就可能係聽到少少嘅聲嘅。 咁如果聽到即係一排聽到冇聲嘅話，咁即係乜嘢咧？ 死咗。 係啦，但係又冇人入得去嘅喎。 嚇， 有咁樣嘅記載咧，就可能將嗰個祭司要咁樣拉出嚟㗎啦。係因為係只得祭司一個人入得去啊嘛。嗱，頭先講過兩隻羊啊嘛，咁另外一隻羊係點樣咧？就係、是、咧就將嗰啲嘅按手，就將嗰個嘅罪咧，以色列民犯過嘅罪咧，就全部咧都係放曬喺呢一隻嘅羊嗰度。咁呢只羊咧就係孭住曬所有人嘅罪啦。咁跟住點咧？將呢只羊就放去曠野啦，走去曠野，有咁遠走咁遠。詩篇103:12咁話：東離西有多遠？佢叫我哋嘅過犯離我們有多遠？其實整個過程咧都好戰戰兢兢嘅，係咪啊？咁如果你係當時嘅以色列子民，你要諗哇，嗰日我嗰成年嘅罪得唔得被寬恕，都係睇嗰個祭司嘅咯噃，係咪啊？所以你好想而知，我哋人同神之間咧係有一個深淵嘅，所以我哋唔係可以話隨時隨地好自由咁樣係去侍奉呢一個嘅神。呢、这、一個嘅敬祭體獻祭體系咧維持咗好耐，直到耶穌嘅出現。希伯來書9:11咁話，不如大家一齊讀啊！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 耶穌所獻嘅祭，佢嘅獻祭工場唔係西乃山嘅會幕，唔係嗰陣時嘅耶路撒冷嘅聖殿，而係各各他十字架嗰個刑場。所獻嘅祭唔係乜嘢牲畜嘅血，而係佢自己嘅身體。當時耶穌傳道嗰陣時，其實嗰個敬拜已經係移遷到聖殿啦，比較輝煌啲噶啦。第二期嘅聖殿興建咧，嗰、那個幔子嗰塊布同摩西時代嘅會幕興建個幔子咧有唔同，更加高、更加厚、更加重。嗱呢個啦，你睇呢幅圖畫。呢幅圖畫就係話呢幅幔子咧，足足有30尺高嘅嚇，或者可能有其他嘅資料話更高啲。當主耶穌基督釘死喺十字架嗰一刻，聖殿嗰個嘅幔子就從上而下裂開，從上而下裂開呢個舉動咧，冇人做到噶，係神自己做舉動噶，神自己做主動，證明就係話呢一個祭我係越立嘅。神同人嘅隔絕障礙，因為耶穌嗰個身體被擘開，耶穌嘅死係得以打通咗。嗱，呢一句，我哋一齊又再讀希伯來書4:16。 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係，咁呢啲又同我哋更新嘅侍奉方向有咩相連呢？嗱，今日咧，基督教嘅教會咧，就係好強調真正重生嘅基督徒咧，喺神面前係平等嘅嚇。我哋就唔需要藉著其他人都可以嚟到神嘅面前啊，反而咧，我哋就係成為未認識主耶穌嘅人嗰啲人嘅宗保同埋祭司，就係、是、我哋係負責係引領呢啲人係嚟到主嘅前面嘅。嗱，彼得前書呢一個啦，係好多人都識噶啦，2:9嚇，我哋一齊讀呢一個啊。 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哇，聖徒皆祭司咯喎，咁呢一個概念咧係好革命性噶嚇。以前舊約咧，只限於利未支派啦，亞倫嘅子孫先至可以做到祭司噶嘛。換句話嚟講咧，當時嗰啲如果唔係利未支派，唔係亞倫嘅祭司嘅咧，唔係亞倫嘅後代嘅咧，嗰啲以色列民咧，同而家角度嚟講咧，有個嘅名稱咧叫做平信徒啊。但係咧喺新約嘅時代，整個教會呢度講明啦，信徒皆祭司。 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没有再分化什么的特别的神职人员或者是平信徒的了。因此呢，有一些宗教的活动，例如讲道，好像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的主日的崇拜的主席，或者是有些的教导，或者是有些的探访活动，就不一定是一些的神职人员的专利品来的了，是吗？所以呢，就其实我们都是可以有这个的机会呢，有得参与，有得是学带领的。好像有些的教会呢，其实呢很多时候都是还有这个平信徒的概念在这里的，就是哎，这些东西等牧师做啦，等传道人做啦，我们只不过是送信下主的咋，这样咯。咁呢啲嘅想法，其實正正違背咗耶穌嘅大使命，係咪啊 ？OK， 預備呢一章講章嗰陣時咧，我就喺度諗啦。當耶穌結束生命嗰下，當時嘅宗教領袖就睇住嗰個萬子裂開噶嘛，係咪啊？咁之後有冇諗過佢啲宗教領袖咧？是他怎样处理那块裂开了的布呢？有没有想过呢？我这个是我这个我想一下，分分钟呢就将整块布暖回好它咯，是吗？明明主耶稣的死 是打开一条又生又活的道，让我们清楚看到我们的侍奉方向，但可惜有些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因为他的传统啊，他们的框框 set 死了，反而就拦了一些人去到神面前。其实落回我们的现实生活层面，我们都有很多自己的框框，有限制。没错，神是圣洁，我们是需要对神有敬畏之心。但是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最美的那个大祭司，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就不需要呢有个战战兢兢的心在这里了。其实我们是有无限制地可以去寻求神的。如果你唱歌你喜欢举手的，你咪举手咯，是不是啊？你咪喜欢咪举手咯，啊死了我举手了，是不是跟着那个 Usher 你有什么事啊小姐，这样不是的嘛。我举手唱歌是表示我的赞美。记得有一次呢，我跟一班弟兄姊妹上 Tampa 去旅行，就参加当地的一个教会崇拜。咁啊，嗰日嗰個嘅領師咧就帶一首歌，就叫做《Holy Holy Holy》嚇，聖哉聖哉聖哉。我好記得唱呢首歌嗰陣時咧，我前面嗰個男人唱呢首歌就跪咗喺度，就係跪咗喺度啦。哇！我第一次見到人咧唱下歌跪喺度嘅咋，咁樣開頭睇咧係有啲唔慣嘅，哎呀咁樣啊跪咗喺度啊咁樣。但係諗下咧，我就覺得敬拜嘅目的，其实是在乎真情流露，心灵和诚实的流露。英文有个字 authentic， 中文叫做真。神喜欢我们怎样真。另一个我们所强调的，今天的祭，我们成为祭司，我们不单只是有敬拜的侍奉的方向，我们是有使命感，有承担。你要留意当日祭司那件衣服，他那件衣服其中有一件叫做外袍，有个以弗德，这件蓝色这件就叫以弗德。他这里跨住这个，就中间叫做胸牌。他的胸牌上面就是刻住十二支派的人的名单，还有他的膊头又是的，两个膊头，不是两花一瓣，是又是承担了十二支派的名字，是时时刻刻是跨在 心口那里的。他时时刻刻是有这个承担的工作，是时时刻刻要想起要将人带到去神面前。恩福教会我们每一个礼拜有个 同工的服侍的那个的当值表，是不是我们当中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机会有不同的承担，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的开始。我覺得我們的侍奉範圍應該是擴大的， 是生活化的，願意在我們的工作範圍裡面也都有這個承擔，跟人談談的時候呢，我們也都是都有這個的，即是經常都想將救恩跟人分享的。 很多時候我都知道呢，就這一句有很多人都講的嘛，先恩典就後真理嘛，是吧？先恩典後真理嘛，一開始就講耶穌咁樣，咁開頭可能對很多人嚟講咧就係有啲嘅卻步嘅。好似有個姊妹話：，哎呀，成日都聽到佢講神啊神啊神啊神啊咁樣，咁啊好容易會令人卻步嘅。但係另一方面又咁諗喎，如果我哋嘅友誼只係建立喺飲飲食食嗰度嚇，而係我哋嘅內容咧成日只談於吃喝玩樂咁樣，而缺乏呢一個全福音嘅使命感嗰陣時咧，我哋係冇為神結過一粒果子嘅。嗱，好欣賞當中我哋有幾位嘅弟兄姊妹啊，佢哋都有呢個機會翻香港同埋大陸探親嘅。咁樣佢哋嘅分享咧，就翻嚟同我哋講咧，就話即係呢次嘅旅程咧，佢已經係諗定啦，諗定見一啲嘅朋友。佢嘅承擔係乜嘢啊？唔單止同啲朋友食飯，而且係帶個朋友去教會。呢個係佢一個嘅承擔，或者係啊。有些嘅，我翻去我除了係去飲之外咧，我就要托一箱書翻嚟嚇，唔嘢少嘅喎。另外我買嗰個夾係咪啊？呢個係佢對福音嘅承擔。所以我哋咧下次就無論去邊度旅行同邊個去都好啦，我哋都希望好似我哋係當日嘅祭司一樣，亦都好似主耶穌一樣，我哋係對未信主嘅家人同朋友有呢一個嘅救恩。有失喪靈魂的承擔，好嗎？ OK， 除了有承擔之外，還有成全。這裡經文剛才裡面有提到是眾祭司嘛，而祭司的工作呢就不單止是一人做的嘛。眾祭司就是說有輪流班次，代代相傳啦。在這裡我學到一個的屬靈功課，就是侍奉層面呢是要互相去教導，互相去學習，而且是有將學的東西是傳去下一代的。當初舊約有以利沙啦，係咪啊？承傳咗俾以利亞，承傳咗俾以利沙。新約有保羅，將個福音傳俾邊個啊？交棒人就係提波太。耶穌將個福音傳俾邊個啊？一班嘅門徒嘛，大使命啊嘛。不過咧，而家嘅教會我發覺有一個嘅問題，就係喺呢一個嘅侍奉上面咧。往往都是那些人而已，就不肯呢就是將這個教導呢就是給下一班的接班人，辛苦的其實是自己咯，而且更嚴重的就是影響了神國的工作的擴張。記得爸爸呢，我爸爸黃生，他還未回去天家之前呢，我很體會到他好體會到呢一個嘅教會清潔嘅需要，佢亦都知道自己咧嘅身體咧就冇呢一個嘅能力再一個人做落去啦。於是咧，佢就毫無疑問之下咧，就係用一段嘅時間咧，就係訓練咗一個由海地嚟嘅弟兄，即係講一啲嘅英文啦，有限嘅英文。嗱，留意喎，佢係用一段嘅時間，一段嘅時間，唔係倉促了事，唔係臨急臨忙揾人嘅。我爸爸雖然唔係做啲咩嘅傳福音嘅工作。但是他明白神的工作是不可以草率了事，是要有周詳的計劃，要找接班人的。所以更美的敬拜生活是需要更新的侍奉方向，在我們在世的日子我們要有目標，有使命感，不要白白辜負了神對我們的犧牲。好，我們講了更美的敬拜生活，除了有更新的關係之外，有更新的侍奉方向之外，仲需要有更新的心。希伯来书九章十九至十四节有提到咧呢一个嘅洁净良心。其实咧呢一个心良心系指咩咧？系指我哋嘅能分辨是非嗰个心或者系有时系指除去我哋良心入边嗰啲嘅不安啊、控告啊呢啲嘅良心。这些的不安控告其实就真是罪，我们的罪是缠绕我们的心，这个是真正的问题的所在。之前已经提过了，有罪的人只要将个罪是投放在一只没有残疾的山羊或者是公羊公牛身上，就个祭司经过山羊公羊流出来的血洒在坛上的时候， 神就是将我们那时候的罪暂时遮盖了，暂时遮盖。但是这个做法只是满足了律法上的洁净礼仪。献祭的人呢，他很可能呢就这头呢就将那个罪放在那只牲畜上面呢，转过头来呢做回顾我的噃。而且呢这个的这样的举动呢是虽然每年都要这样做一次。但是人类的罪是需要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并且没有犯罪的人，不是牲畜，才可以代替我们赎我们的罪，有这个终极性的功效。耶稣基督不仅是一个完美的祭司，而且同时他是神所喜悦的祭，他所献上的祭就是自己的身体。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请大家一起读出吧。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 耶稣基督不需要每个礼拜都是重复的，他即是说等于不需要每个礼拜五都要钉死在十字架那里，然后到礼拜日又复活。哦，第二个礼拜日主日又来做多次，礼拜五又是钉死埋葬，跟住礼拜日又复活。福音书提到呢，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最后一句就讲成了的时候，神对人的审判呢，因为耶稣基督完美的献祭呢已经在十字架上，那个怒那个 wrath 已经在十字架上止息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决心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是需要省察自己的罪，并且决志悔改。好可惜，现今很多的信徒呢就好像在旧约时祭祭的条例当中，表面上他们有参与崇拜，有奉献，有浸礼，一同守主餐。但如果他们没有对自己的罪认真去审视，或者是认真去悔改，或者认真去接受主的赦免，圣经提到这班人仍然活在罪中，死在罪里。王明道，传道家王明道曾经这样写过，他说真诚信主耶稣的人是必定先在神的面前悔改，反过来说必须在神面前悔改才得信主耶稣。悔改里面不一定包含着信主耶稣，但是信主耶稣里面一定要包含着悔改。他特别严厉斥责那些传道人，就可能就是把这个福音就搞错了，他们只是讲了信耶稣得救，就没有讲到悔改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以为知道耶稣的事迹，就以为自己信了耶稣了，就更加严重了，就是很多传道人以为这个人知道这个事迹了，就以为他信了耶稣。具体的来讲，就是说例如他们教会里面考问信德的问题，是不是如果你答这条问题答啱 OK， 这些答啱了得，可以就可以就俾你受浸或者是受洗，因为他答中了入面的问题。只要求答问题而俾他们受浸或者受洗呢，我们未知道这个人有没有悔改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悔改的心是行出果子，要有时间去看的。相反来说，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想认罪，但有一个困难，他们的困难是什么呢？是内疚啊，他们是内疚啊，他们不能够宽恕自己啊。他们就觉得以为呢自己成日做得不好啊，不配耶稣的宽恕啊。在这里呢想跟大家呢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 Remember the Duck， 记不记得有只鸭这个故事。话说呢就是有一个的两兄妹，有一个的细佬呢就好喜欢玩，好调皮的。咁有一日呢佢就玩这个的鸦叉，玩鸦叉呢就唔小心呢就将佢婆婆嗰隻心爱嘅鸭射死咗。咁样呢嗰陣时佢以为自己一个人喺度玩緊，咁就将隻射死咗嘅鸭神不知鬼不觉咁就收埋，拥埋咗。咁就算啦，冇人知道啦嘛，係咪呀？ 點知後面嗰個妹，原來佢睇到喎，佢睇到呢一個哥哥做嘅舉動喎，嚇！呢個妹就用呢一個嘅射死只鴨呢一件事件咧，就成為佢嘅威脅啊！咁有一次，咁啊哥哥就話：嗱，我咧就要你同我洗碗啦，咁樣。咁哥哥話：點解同你洗碗啊？你記唔記得嗰只鴨啊？好啦，我做洗碗啦。嗱，你同我去倒垃圾啦，呢啲我唔做噶啦。佢話：我做乜要同你做啊？咁個妹話：你記唔記得嗰只鴨啊？嗱嗱，你同我呢個去阿婆婆個銀包度攞10蚊，我哋去買嘢食啦。咁樣一齊偷錢啊？佢話：唔可以噶噃，咁樣你記唔記得嗰只鴨啊？咁有一次咧，佢忍無可忍啊，亦都好驚。但是他这个内疚感越来越深的话，他说不得了，我真的鼓起勇气就去找个婆婆，我就跟她说，婆婆我对不住了，她其实很害怕，我对不住了，其实杀死个鸭那个凶手是我，这样我已经忍不住细妹这样的威胁了。原来个婆婆当哥哥那天射死只鸭那一天，那个婆婆在个厨房的窗口看到了。婆婆話：其實我睇到你當日嘅事，只不過我係等緊你嚟同我認罪悔改。我當日睇到嗰陣時，我已經寬恕咗你啦。呢一個就 Remember the Duck 嘅故事。神嘅要求就係我哋要放下自己，毫無疑問咁樣咧向神面前求寬恕、求憐憫。約翰一書九章呢度話：我們若承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須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的不義。要活出更美的敬拜生活，需要更新的心，對罪要敏感，恨惡耶穌恨惡的事。不單止我們在生活教會生活裡面，就算個人生活、工作上、家庭上，甚至我們獨處的時候，我們需要對這個罪有這個敏感，因為神是監察我們的。嗱，更美的敬拜生活，除了有更新的關係、更新的侍奉方向和更新的心之外，我們還需要更新的生命力。嗱，這個生命力是來自耶穌一次性、終極性的流血。耶穌說，他說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嗱，當然不是照字面解啦，其實這個意思呢是我们要承载耶稣的生命和性情。记得血呢，提起这个血，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呢就曾经患过这个急性的血癌的。有一次呢，我就跟她去肿瘤科医生那里复诊的时候，医生这样说，他说你知不知道急性的血癌原因呢是因为那个骨髓呢是不能够及时制造这个血液，而導致那些血液就是support 不到、支持不到那個人的身體。如果落藥遲些的呢，這個姊妹呢是沒得救的。他說相反，有一個19歲的青年，大好有為的青年，同樣患一個急性血癌的病，他就斷錯症，就一直遲的都沒有 去醫道。這樣呢，怎知送到去醫院的時候，他發覺個血癌那個的製造不到血的情況已經在腦那裡，個腦已經係爆血管，就咁樣奄奄一息，喪失咗自己嘅生命。或者好多人喺我哋嘅中間呢度咧，又曾經捐過血，又或者係有啲人係曾經接受輸血啦。嗱，一個人係如果冇血嗰陣時咧，我哋就出現好多嘅唔同嘅病徵啦，有頭暈啦，有肌肉抽筋啦，甚至係會有氣喘嘅。你記唔記得咧？大埔車禍嗰陣時咧，我哋知道有19個人喪生，但係當中仲有65個人受傷嘅。嗱，嗰陣時嘅香港市民咧就即刻發起咗一個嘅捐血嘅行動，因為知道咧血係緊要嘅，係救一個人嘅生命嘅。所以咧，有一次咧捐血嗰陣時咧，有個護士咧就俾咗一張嘅卡我，佢呢張卡上面咧就寫咗咧係你係屬於咩嘅血型。除此之外咧，就係關於每一種嘅血型嘅普及性嘅百分率。嗱，睇一睇啦。O 型嘅咧嘅血液咧就係有37.4%，A 加型嘅咧就有35.7%，A 減型嘅咧就6.3%，G 跟住 B 減型嘅咧就1.5%，去到最尾呢個咧 AB 負型咧只得0.06%，即係每一個人咧每167人啊，先至有一個咧係配合呢一種嘅血型嘅啫。咁而嗰張卡上面咧就呢個寫咗呢個嘅 comment 啦，英文就話 The rarest blood type is the one that's not there when you need it。即是说最罕有的血型呢是当你需要的时候是没有给你的。相反耶稣的救恩耶稣的宝血是无条件地给一些愿意有心寻求他的人的。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血是代表生命，流出的血代表我们生命的献上，生命的献上即是死亡。死亡的话因为耶稣的死亡全人类的罪都一同被埋葬了。约翰一书1:7咁话：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唔好唔记得呢一个唔系一个终结。耶稣生命嘅高潮咧，唔系佢嘅死，佢嘅高潮系佢嘅复活。耶稣嘅复活系胜过罪。胜过死亡，凡真心信耶稣的人都同样分享了这个复活的盼望。所以我所呢度呢一点所指的生命力呢，不是说一个基督徒跳跳扎扎啊，成日笑口常开啊，那些这样的基督徒都好的，笑口常开都好的，我们有喜乐的心，这个是好的。但是我反而呢就是可以怎样看到生命力呢，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沮丧的时候，我们是对这个的前景仍然有把握，我们有这个的前瞻性的眼光，我们是有这个的等候和盼望。我们知道复活的主是掌管我们的明天，他安排一切，一切都是出于他的美意。很久之前有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啊，是吧？其实一定的程度上基督徒需要这个的信念。我们尝试、不要沉溺在一大堆的不可能，锁住在一些困难里面，哎呀死了这样又怎样又死了这样。我们尝试一下对前瞻有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帮助我们不会错失了神的恩典。我记得近几年呢，我的成日都是有失眠困扰我的，我好唔容易係有一個嘅充沛嘅精力咧，去過我每一天嘅。我記得有一個朝頭早一同樣嘅，我係好攰啦。咁我起床起身啦，有一個掙扎。聖靈喺嗰刻有一句金句俾到我，呢一個嘅金句係我生命力嘅指標，我想同大家分享。加拉太書2:20。所以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裡面活着，而且如今在我肉體中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愛我，甚至為我捨棄了自己。哇，當聖靈跟我講這番說話的時候，我頓時覺得咦，是喔，入面那個不是再屬於我自己的了，我入面那個有個勁的在這裡，這個勁的是勝過罪的，勝過死亡的，而且他復活的，他是愛我的。所以呢，這個復活的那個盼望呢，我跟他一起復活的盼望呢，是在我的心裡面這個的動力，我的生命力就是來自這個的盼望，來自對他的等待。知道我們恩福教會呢，我們現在仲未有一個嘅堂子，但係知唔知咧？其實神係營造緊我哋每一個嘅生命力啊！有呢個嘅生命力就係教會啦。願呢一個嘅生命力係成為影響別人嘅生命力。所以更美嘅敬拜生活，我哋係需要有更新嘅生命力。而呢一個生命力嘅源頭係來自復活嘅主耶穌。舊約嘅會幕同以色列民咧。是怎樣的呢？他們是跟隨著神的雲柱火柱而到換陣營的，是會幕是流動性的，不是說僅了一個地方的，等於神的話語一樣。今天呢，你想神的話語呢，就想起一個的硬卡片，或者有時勁啲有紅邊的啦，是不是？跟著就白紙黑字，神的話語啊，神的話語啊，這樣。但其實不是咯， 神的话语是需要我们在生活里面去彰显出来的，不是一个好像会幕那样是跟他一起有流动的。但愿我今天分享这四个信息，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更美的敬拜生活。第一个是什么？我们需要更新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是透过读经祷告为念。第二个更新的关系就是来自我们的侍奉方向，我们要有成全和承担。第三个就是更新的，就是要更新我们的心，要对罪敏感，要接受主耶稣的宽恕。第四个更新的就是更新我们的生命力，有前瞻、等候和盼望。拿回头先，刚刚开头我用那个比例，那个油画的比例呢，我们现在做这些的一切呢，都是一个背景来的啫。其实我们呢是做一个 rehearsal 啊，彩排的啫。我们知道我们呢耶稣会等着我们同一个，跟我们过一个呢更美的新天新地。OK， 我们一起祈祷。感谢天父你的说话，求主真的在我们的关系上，我们的侍奉方向上，我们的心思意念上，还有我们的生命的取向上，我们都是得着主你给我们的这些的一切的恩典，让我们行这个十架的时候，我们是不觉得疲倦，反而有你的美意，让我们真的能够献上自己，就当作活祭这样 合理主的使用。此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阿们。